掉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霍显真是用心良苦，为了能当上皇上的丈母娘，愣是冒着全家问斩的风险，让淳于衍投毒杀死了皇后。霍光本来算是朝廷里的忠贞大将，可是谁都有点私心呐，更何况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成了他闺女兴许就真能当上皇后，这要是败了，那可就是全家掉脑袋呀。霍家上上下下这么费力，他们的女儿霍成君能否像他们想象的一样坐上皇后的位子呢？在他寂寞的时候，他有着一位贤良淑德的糟糠之妻，在他登基之后，为了权力之争，他有了第二任老婆，为了哺育儿女，他找了一位最佳养母做了第三任老婆。他的感情生活如同他的人生经历一般曲折离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平民皇帝身边的三位皇后第四集。许平君刚一下葬，霍显就迫不及待地催着霍光，让他找机会把闺女送进皇宫。霍光虽然表面上总是一副苦瓜脸，可是他心里头也知道，既然这事儿已经这样了，干嘛不趁此机会把闺女送到皇上身边啊？如果真做了皇后，不光闺女的前程有着落了，就连他们一家子的地位都能保住。认识到这点以后，霍光是分分钟都没耽误，就跑到刘询身边说起立后的事儿了。您琢磨琢磨，霍光是朝中的重臣，他推举自己的女儿，刘询能说什么呀？再者说了，早先刘询就拒绝过霍光一回，这回人家不计前嫌又把闺女送过来了，刘询是怎么找也找不出理由了，只能是点头同意。霍成君进宫之后的第二年，还真就坐上了皇后的位子。这种角色上的转变可让霍氏家族的地位更不一样了。霍光本来就手握大权，这回有了皇后闺女的撑腰，他在朝廷里的威风更是如日中天呢。整个西汉王朝，从皇宫里到皇宫外，几乎都在霍家的把持当中。不过甭管是嫁给皇上还是嫁给普通百姓，这结婚可是女人一辈子的大事儿。这段婚姻就是再有利用价值，女人也是希望能够和丈夫甜甜蜜蜜的，霍成君也是一样。别看人家家族这么有权利，可是在刘询这里还是希望他能够看到自己温柔体贴的一面。于是早先的许平君就成了他的偶像了。为了能给刘询留下个好印象，霍成君就学着许平君的样子，每五天一次去长乐宫拜见上官皇太后。这种举动虽然在刘询那儿没什么，可是到了上官太后那儿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呀？我这儿也给您解释一下，咱们早先说过，这上官皇太后是霍光的外孙女，可现如今当皇后的却是霍光的闺女。要是按照辈分上说的话，这上官皇太后还得管这皇后叫声姨妈呢。再有，早在10年前， 上官皇太后父亲家那边因为发动政变让霍光杀了个干干净净，所以您想想他怎么可能安心消受得起呀。于是霍成君这每五天一次的献孝心都快成了上官皇太后的心病了，只要霍成君一来，上官太后就浑身哆嗦。这霍成君一给上官太后沏茶倒水，皇太后赶紧站起身来，哎，不敢当不敢当。您什么时候见过这场面呢？无论是霍成君怎么学许平君，可结果就是不一样。如果说许平君的孝道，霍成君还可以照猫画虎的学学，那人家的勤俭节约，他可就望尘莫及了。霍成君打小生长在将军府里，再加上他那老娘的言传身教，所以从来就不知道节俭是什么概念。这回当了皇上的老婆，那他这排场大的就甭提多吓人了。出门的时候就连他的车马仪仗恨不能啊都比皇上的夸张，发起赏钱来那从来都是几千几万的，连眼都不带眨一下的。刘询呢，打小过的日子就苦，虽然现在当上皇上了，可勤俭节约的习惯他却一直没改，看见媳妇儿这么能花，他心里能没想法吗？不过生气归生气，刘询却从来没说过什么。因为自打许平君死了以后，刘询倒是看明白了形势，皇上虽然是我当，可是这霍家的势力却比我大呀。所以刘询心里头就是再恼火他也不表现出来，而且表面上跟霍成君的亲密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他心爱的许平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霍光高兴，他才会安全。皇宫里的阴险狡诈可不是常人能想象的，要想不被别人当工具，那您就得学着如何保护自己。这种斗智斗勇的学习过程恨不得能让一个傻子变得聪明了。刘询虽说刚刚接触这种生活没几年，可他适应的倒挺快。早先刘询为了纪念许平君，本打算把和许平君生的儿子立为太子，可是这想法一说，霍光当时就站出来反对。刘询心里能不明白吗？你霍光不就是想让你孙子当太子吗？这样西汉的天下早晚有一天就得姓霍呀，我呀偏不让你称心如意。霍成君当皇后三年里，一会儿传出哪个婕妤怀孕了，一会儿张灯结彩庆祝哪个嫔妃生孩子了，反正这么长的时间里头就是没听说过皇后的喜讯。照刘询的想法，皇后生不出孩子，那你这霍光只能干着急了。表面上我跟皇后感情挺好，可就是不见他肚子有动静，你也赖不到我头上啊。您还别说，这可真成了霍光的一块心病了，直到他去世都没见着他这孙子长什么样。自从霍光一死，刘询可算松了口气，他对霍家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压抑了这么多年的怒火，他终于等到机会宣泄了。刘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和许平君的儿子当时才7岁的刘氏封为了太子，并大赦天下。接下来他又给许平君的老爸升为了平恩侯，反正当年霍光坚决反对的事儿，刘询现在全办了。这可气坏了霍光的老婆霍显，天天饭也吃不下了，就差吐血了，什么玩意儿啊。刘氏不过就是皇上和他那个农村媳妇生的孩子，有什么资格当太子啊？难道我闺女以后要是生了儿子就只能做个亲王了？霍显是越想越生气，不过想着想着他那脏心眼子可就又犯上了。早先就是因为皇后死了才让我闺女当上的皇后， 这回太子要是死了，我孙子不也就有机会了吗？想到这儿，他赶紧找到霍成君，让他想办法除掉太子。霍成君可不是纯鱼眼，哪有那个杀人的胆量啊？更何况自打许平君死了以后，刘询对谁都不放心，现在伺候太子的这些保姆都是刘询亲自选定的，每次霍成君想要讨好刘氏，给他送点吃的，都是由保姆先尝，没事了才能给太子送进去，哪有什么机会让霍成君投毒啊？不过虽然没有杀人的胆量，可是在霍成君的心里，他也讨厌刘氏。于是当着刘询的面就说刘氏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因为霍成君本以为刘询对自己百依百顺，可是他没成想这是表面现象。那您想想，这话让刘询听着了，这心里头能高兴吗？看着霍成君那副嘴脸，刘询是咬着后槽牙忍呐。因为他吸取了许平君的经验，所以表面上他是不动声色，可背地里却一直在想方设法把霍家的权力都给收回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筹，霍家所有掌管军政大权的人物要么被调离京城，要么被降职。这回刘询再也不用看谁的脸色了。霍显一看皇上这明摆着就是有预谋啊，想把我们都架空了，于是召集所有霍氏家族成员打算谋反。然而这个时候刘询可不是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小青年了，打探到这个消息以后，还没等霍显他们有什么动作，就被刘询一网打尽了。霍家上上下下全被诛杀之后，霍成君也被刘询打入冷宫。霍成君也知道自己这辈子也没什么希望了，刚刚享受了五年的皇后生活就自杀了。霍光这辈子对大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他的家族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全都怪他身边有个霍显这样的老婆。现在许平君和霍成君全都死了，那该由谁来当皇后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每晚阿龙在这等着您。这个问题刘询想了可不是一天半天了，当初霍显想让闺女当皇后就杀了许平君，为了想让自己的孙子当太子，他又计划毒死刘氏。虽然后宫得宠生子的嫔妃不在少数，可为了刘氏，为了这个后宫不再有人被杀，他可不能再立一个有子嗣的嫔妃当皇后了。刘询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这个让后宫所有女人都羡慕的皇后之位让一个叫王氏的小角色来担当。王氏的老爹王凤光和刘询可是老相识，据说王凤光的祖辈在汉高祖时期还做过朝中大将，不过到了王凤光这辈儿上，王家的地位可就是蚂蚁拴豆腐提不起来了。王氏打小也是穷苦出身，到了婚嫁年龄了，家里头替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可就在准备出嫁的时候，未婚夫突然死了，而且在这之后还有几回人家也是上门提亲，可只要是他答应嫁的，全都是没等到洞房花烛呢就一命呜呼了。这可愁坏了王凤光啊，有个克夫的头衔谁还敢娶他们家闺女啊？这事儿刘询早在还是老百姓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等他一继位当了皇上，就下了一道旨意让王凤光把闺女嫁给他，反正他也嫁不出去，在宫外头也是守活寡，那还不如到宫里来守呢，说出来也能体面点。再者说克夫这刘询可不怕，想当初许平君不也被别人说成克夫吗？ 可结果没克了刘询，反倒把自己克了。既然这样，谁怕谁呀？有了一个就不怕一双。当然这是题外话，扯得有点远了。这回刘询能够让王氏当皇后，其实他是另有原因的。首先一个就是王氏自打进宫以后就不惹是生非，知道皇上是可怜他，也就不像其他人似的争风吃醋。别看入宫这么多年，刘询就没去过他那儿住。再有也是最重要的，既然不去他那儿住，也就谈不上有孩子了。所以这个王氏没有自己的孩子，就能全心全意的照顾刘氏了。明里说是找个皇后，其实不如说是刘询给刘氏找了一个放心的奶妈。所有人都不理解刘询为什么要让王氏做皇后，不过既然这个幸运的位子王氏坐上了，那他也能像刘询想象的那样为他照顾好太子，不给他惹是生非吗？公元前64年的2月，王氏稀里糊涂地成为了汉宣帝刘询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后。起初王氏还期待着自己和刘询之间的感情能因为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可是结果却让王氏很失望。皇后当然和嫔妃不一样，平时的吃穿用带自不用说了，就连身边那些奴才的态度都好像变了一副嘴脸，可这些并不是王氏所想要的。从刘询对自己的冷淡态度，王氏就看明白了。别看王氏现在是大家都羡慕的皇后，可是生活上却一点变化都没有。刘询还是不去王氏的房间住，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刘询不想和他有个孩子，他怕万一和皇后有了孩子会影响太子的地位，他怕早先那些试图谋杀的事情又会重新上演。而这一切最可怜的就是王氏了。好在王氏是一个比较想得明白的人，他好像也挺认命的。既然他和刘询之间不可能有许平君那样的爱，不可能有霍成君那样的宠，那他就换一种方式。因为虽然刘询不爱他，可是在他心里刘询却是自己唯一的男人。这种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让王氏觉得自己很寂寞很孤单，于是他就把所有的精力和爱心放在了太子刘氏身上，对他全心全意的照顾。这对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子也因为这种无私的爱渐渐地接下了外人不可理解的母子亲情。从王氏做了皇后开始，后宫的争斗就好像少了许多。王氏对刘氏的照顾刘询也都看在眼里，虽然两个人没有感情，刘询不可能尽到一个做丈夫的义务，可是在其他方面刘询却是想方设法的对王氏做着补偿。他下令把王氏家族大部分的成员都封了爵位，还赏了不少的金银珠宝和私宅良田，估计他这么做就是想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王氏的感谢吧。这种踏实的日子一过就是16年，直到刘询去世，刘氏登基是为汉元帝。虽说不是亲妈，可是这对母子的感情却胜似亲人。刘氏登基以后就封王氏为皇太后，生活起居上一直都是精心照顾着，而王氏对刘氏的子女也是疼爱有加。刘氏登基15年后因病去世，他的长子刘戊登基。虽然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可是王氏的地位并没有因为这种更替而有任何改变。刘戊做了皇帝以后，为了区分自己的亲生母亲和王氏，还特意尊称王氏为琼城太后。公元前16年，这位琼城太后以70多岁高龄去世。虽然王氏生前没有得到过刘询的宠爱，可是因为他对刘氏刘戊的慈爱，在他死后刘戊将他合葬在了汉宣帝刘询的杜陵里。

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